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条之后，杨白华再没有发新消息来，因为不安、愤怒和不甘心种种情绪递增。池小池抵达星云时，杨白华的回忆值显示已突破60大关。061其实挺高兴的，毕竟他之前带过的宿主数据都是一点一点慢慢涨。池小池满打满算一天之内创收了将近50点，上涨速度之快已经破了距061所知的所有数据。 这回及格了，老师决定给认真的学生发点奖励，想要什么？ 061含笑的声音着实悦耳，绑定这么久了，池小池一听他说话还是忍不住想推荐他入行做主播。他有理由相信061就算去给一条泥鳅配音，那也会是一条酥断了腿的泥鳅。联想到昨天来蹭饭的009，池小池突发奇想， 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呗。 061犹豫了一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次被主神召唤，除了告知他有一项计划需要他参与外，主神也提及了他在任务世界违规使用自己本相的事，言语间颇有警告之意。在承认错误的同时，这件事本身却叫061颇感呐喊。自从主神创设下扎工回收系统，手下系统员工的编号已经达到2000开外，排除那些已完成任务的、因故障报废的系统，能正常运转的包括保障单位、管理单位以及061所在的外勤单位，满打满算也有500个系统。何况主神并不只构建了这样一个主系统，要兼顾的太多，怎么会特别注意到在一个新人在任务世界里发生的状况呢？ 怎么有困难？ 现在就要看吗？ 池小池跟他逗闷子， 等我回去就不一定感兴趣了呢。 三秒。 投影需要能量，而三秒之内的能量变化是不会被主系统感知捕捉到的。 这么神秘啊，连亲个嘴都不够。 那你要不要看啊？ 看啊。 061开始观察四周情况。池小池现在正跟着陈建，突然跳到他面前大变活人当然是行不通的。云都里来来往往的人员也不少呢。池小池跟着程建上了电梯，见061迟迟没有动静，池小池说， 要是为难就算了。 061顿了片刻道， 好了，你往外看。 此时电梯的钢铁门缓缓向中央合拢，池小池向外望去，从一楼大理石柱边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他正低头打着电话，从侧面可以看出他五官生得极俏丽，但一副金丝眼镜和温儒的气质却将本该有的轻浮美艳抵消了不少。不知是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什么，他侧过脸来，嘴角微挑，将大半张脸露在了池小池面前。电梯门合上了，池小池呆愣住了，下一秒他就红了眼睛扑上去，疯狂地去按电梯楼层按钮。梯室楼层的蓝灯一片片亮起来，把他染上一层泪光的眼睛更添上了一点疯狂。他喃喃念着， 小圆。 到了二楼，电梯停下，缓缓张开了钢铁嘴巴。程建见他状态着实不对劲，伸手去抓他的手腕。 小袁，你…… 话未说完，程建眼前一花，程元竟是默不作声的反手擒过他的手，发力一拧，把他胳膊锁至背后，又往前狠狠一推。 程建顿感筋骨酥软，差点一头撞上电梯壁。池小池迈步朝外冲去。大概是因为父母都是老师的缘故，娄颖身上很有点拾花弄草的文雅君子风。哪怕后来他的父母因为带学生去夏令营出了事故，车毁人亡。娄颖搬到小姨姨父所在的筒子楼居住，他的气质也跟筒子楼里的其他小屁孩截然不同。池小池曾无数次的构想过，娄颖如果没有死，倒是很适合去做新闻主播或者当一个大学老师，就应该是他刚才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在周遭人诧异的注视中，池小池一路冲下楼梯，一路上想了无数想要对娄颖说的话，但大厅里人来人往，独独没有他。061也被池小池的表现惊住了。 小池，你怎么了？ 061及时响起的声音叫池小池想到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池小池喉结上下轻滚几下，出声问道， 刚才是？ 他一时间竟是到了失声的地步，清了清喉咙才能勉强说出话来，声音更是嘶哑的可怕。 是你吗？ 嗯， 刚才那个是你吗？从电梯外面走过去的那个人。 池小池竭力稳住情绪， 不是我。 他刚才站在一楼到二楼的旋转梯上跟池小池挥手，可池小池好像没能看见他。池小池缓步走到靠近电梯一侧的大理石柱前，伸手轻抚， 刚才他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背靠石柱，发出一声带着颤音的轻喘， 不是吗？难道我又认错了吗？ 061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奖励游戏会引起池小池如此激烈的感情波动，他忍不住追问道， 你刚才看到什么？ 061受到程序限制，在画出本相时短暂离开了池小池的身体，因此他没能看到池小池在电梯里看到的人。池小池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愣神。程建几乎是前后脚跟着池小池下楼来，眼见弟弟这副争争冲冲的模样，他远远站住注视着程元时，竟从心里泛出了一股奇异的陌生感。他的弟弟从小文静，胆小又乖巧，被家人保护得太好，除了杨白华之外，几乎没有人能伤害到他。程元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那种压抑不住的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悲伤，让任何询问和安慰都显得多余起来。还是池小池先注意到了他。 哥。 程建这才走过去。 小袁。 对不起。 池小池低头，逐渐找回了本该属于程元的情绪。 对不起啊。 程建哪还有心思责怪他呀，伸手去抚他的额头。 脸这么白，是不是不舒服？要不我们不录了。 池小池不动声色地躲了一下。 怎么能不录了呢？跟人家都说好了。 状态不好还录什么？ 我调整调整就好了。 确定还要继续录，程建给池小池理了理领子，带着他重回电梯口。等下一班电梯时，程建问他， 你刚才看见谁了？ 程建向来是个直截了当，眼里不揉沙子的个性，能像这样憋上两分钟隐而不发，已经算是相当克制了。池小池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面说， 看到一个很像我朋友的人。 程建的第一反应是，靠，不会又是杨白华吧？池小池看出程建的不悦，进一步的解释道， 是小时候的朋友。 哪个？ 池小池抬起头抿嘴一愣， 哥，你能认得我朋友啊？ 说的也是。 程建和程元年龄差超过5岁， 程渊还小的时候，他正处于本人是宇宙中心的叛逆期，根本就不愿意带着程渊玩。一来是程渊屁都不懂，二来是程渊唯一感兴趣的音乐程建完全无感。至于程渊交了什么朋友，程建更是从来没有关心过。想到这儿，程建作为哥哥难免羞愧。 他是你初恋？ 只是朋友。 程建看到他热乎乎红彤彤的眼垂，顿时心领神会，咳嗽一声响。小小年纪就琢磨这个，果然像资料里所说，有些人性取向是天生的。 刚才你看见他了？ 可能吧，很像他，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了。 电梯来了，程建和池小池重新踏入电梯。 他长什么样？ 哥，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别管，告诉我他长什么样。 池小池开始跟程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楼影，同时将视线转向电梯外，期待着那个或许能够再度出现的幻影。但是直到电梯门合上，池小池也没能再看到他。